天黑天亮，让我把蝴蝶一辈子带你去好多地方，亲爱的你跟我走吧，你好我心里的风光，只要能够握着你的手，再也没有渴望。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与他人打交道，却很少花时间来了解自己。虽然向往干净的圈子、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，但往往在过了半生之后才能明白，自己的人生一直和理想背道而驰。因为圈子越来越复杂，生活繁琐且无规律，而身边的人也渐行渐远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一个活得明白的人，必定能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小情绪，我自己抚平。